真心的给不累， 太多的爱怕醉，没人疼爱，再美的人也会憔悴。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一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 情水，这是刘德华的代表作之一，1994年推出。这首歌旋律优美，情真意切，它寄托了有梦可追的美好，也道出了一路走来不能回的无奈。 曾经年少爱追梦，一心只想往前飞，行遍千山和万水，一路走来不能回。蓦然回首情已远，身不由己在天边，才明白爱恨情仇，最伤最痛是后悔。如果你不曾心碎，你不会懂得我伤悲。当我眼中有泪，别问我是为谁，就让我忘了这一切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流泪，所有真心

悲伤，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，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，不愿再承受，要把你忘记。 唱的是林忆莲演唱的《至少还有你》，2000年推出。这首歌呢，写的是两个人相爱的感受，歌曲温暖又细致，低吟婉转，听起来让人悲悲切切，却又心旷神怡。缠绵悱恻的歌声唱出了爱情的千回百转，也把它作为这一时段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回来听老歌。 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。